朝鲜在国家级支援下积极进行各种工作，给残疾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环境。最近各地残疾人学校努力更新教育内容，残疾人技工学校进行有关缝纫机组装和维修、眼镜加工、电子装置组装和实验等的教育。大同盲人学校和城川聋哑学校等学校积极推进艺术小组活动的正常化和专业化，而且增设残疾人的专业体育项目，大量培育有前途的选手，从而在第14届残疾人奥运会等各国际残疾人体育比赛上取得了优异成绩。此外，还积极进行同各国际组织和各国驻朝代表机构的交流与合作。